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，我们继续来讲泥娃娃的花絮故事之公主王子的第二个故事，叫做白马王子乐乐。巧合是一件神奇的事情，很多时候真的无法解释，其实呢也不需要什么解释，而且啊，我们还会希望那些令人皆大欢喜的巧合越多越好，不是吗？比如结婚这样的喜事儿。如果说有这么两家人，两家的家长啊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，而两家的千金呢也是相见恨晚，彼此落座攀谈起来，竟然发现两家的乘龙快婿也是两个同名之人。大家说说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妙哉美哉呢？ QQ 家和贝贝家就遇上了这样美妙的巧事儿。QQ 一家和贝贝一家都是在七彩童年俱乐部认识的，不仅爸爸妈妈们成了好朋友，而且两个小家伙也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成了亲密无间的小姐妹。最有意思的是啊，一次贝贝说自己要跟一个叫乐乐的小男孩结婚， Q 妈知道了，那叫一个乐呀，因为我们小 QQ 结婚的对象也叫做乐乐。不过呢，妞妞要替两家郑重声明，此乐乐非彼乐乐。那天上完软泥课， Q 妈呀为了证实一下这个传闻，于是特地拉住了 QQ， 叫住了小贝贝一家。以下呢是当时在现场的妞妞记下的对话实录。 Q 妈说，贝贝，你长大以后要跟谁结婚呢？贝贝一字一句非常认真地说，刘轩。当时大家一愣，期望的答案没有出现呀，于是出现了短暂的集体郁闷。倒是贝妈妈临危不乱，用稍安勿躁的眼神望了望大家，而后呢，贝妈很认真地问贝贝说，贝贝，那刘轩的小名叫什么呀？终于我们如愿以偿地听到了贝贝说出了一个名字，乐乐。估计小家伙刚才是考虑到婚姻大事岂可儿戏，岂能用乳名敷衍了之呢？结果呢，他这番郑重其事弄得我们大家虚惊一场。下面轮到 QQ 了， Q 妈说， QQ， 你长大了想跟谁结婚呢？贝妈一脸关注地补充追问道，对呀，QQ， 你以后想跟谁结婚呢？ QQ 十分干脆利落地回答，乐乐。此话一出，两家大人眉开眼笑，于是心满意足地相互道别，各自回家。可谁知贝贝走到了电梯口，忽然又折了回来，对 QQ 说，那你跟乐乐你们是好朋友吗？ QQ 很肯定地点点头说，那当然啦，那你跟 QQ 很肯定地点点头说，那当然啦，你跟乐乐呢？贝贝说，我们也是呀。说着两个小家伙对视着笑了，然后像刚才爸爸妈妈们那样相互道别。妞妞在想啊，就像在西方的童话故事里，王子的名字通常叫做彼得、约翰、保罗或是查理一样，会不会我们中国的童话故事里，或者说中国的小姑娘们心仪的名字都是乐乐呢？不错，这是一个很喜庆的名字。为了表明这个名字的与众不同，妞妞决定给它加一个前缀，那就是白马王子。